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北京是一座故事城，千年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不知多少迷幻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尤其是这里的古桥，至今很多的古桥还现存着，您仍旧可以在经过艰苦的探寻之后发现他们的踪迹，而更多的古桥则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消亡了，他们仅仅留下了地名，甚至有的连地名都没能留下。各位好，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要给您讲述一下有关老北京古桥的故事，为您说到的是李广桥。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您听说过李广桥这个地名吗？我想有些听众不一定很熟悉，对吧？毕竟这个地名已经是消失了快半个世纪了，现在咱们很难从生活当中再寻找到它的任何足迹。但如果您是居住在什刹海道恭王府和柳荫街这一带，那您可能知道，在1965年以前，柳荫街叫做李广桥斜街，这里在1950年以前是一条河，名叫月牙河，而李广桥呢就在月牙河的北端，并由此得名李广桥斜街。北京的什刹海一带从南向北依次叫做前海、后海和西海，前海指的是北海公园北面正对着的那一片，也就是荷花市场、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那带，后海指的是三个部分的中间，水域的面积最大的那一块，这片长条形的水域呈现一个西北东南的走向，这里其实才是什刹海的主体，有银锭桥、烤肉碗饭庄、什刹海酒吧街等等众多的旅游场所。而西北部的一大片水域呢，也就是现在的积水潭的位置，这里叫做西海，由此前海、后海、西海全加起来这一大片才叫做什刹海。在这带附近有许多著名的胡同和街道，而柳荫街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后海部分分布着众多优美的大宅院，其中有很多都是以前的王府或者是寺庙。后海边上的沿岸叫做河沿，那这个词就像我刚才读的，在咱北京话当中被读作是河沿。这后海南边的沿岸和北边的沿岸地名上叫后海北沿和后海南沿，后海南沿一直往西走着走着渐渐就偏离了后海，这时如果再往前走的胡同就是洋房胡同，在后海南沿和洋房胡同的交接处 这里的北面是一大片阔气的大四合院，也就是现在的恭王府，那也就是当年李广的宅邸。而这个交接处的南面呢，是一条南北向的街道，就是柳荫街，也就是从前月牙河的河道，它原本是北海后门众多的河流支岔之一，夹在恭王府和饕贝勒府的中央。这条小河的源头来自北护城河，流经西海，过德胜桥，流到后海，然后呢，一直由后海经过银锭桥流入前海，而另一支则从后海流经李广桥。恭王府门前龙头井再经过三座桥流到什刹海，汇进北海，而后进入中南海。所以这恭王府门前，也就是李广宅门前，曾经有一条小河，而当时什刹海的水通过后门桥与大运河相连。在清朝的大学士和珅住进李广的宅邸之后呢，他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形成了现在恭王府的规模，而这一带也形成了北京老百姓时常光顾的休闲娱乐和购物场所。月牙河的两岸各有一条街道，分别是李广桥东街和李广桥西街，那里并没有柳树，而更多的是高大的槐树。由此说来，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李广桥东西二街中间的河道填平以后，就并在一起成为了后来的李广桥斜街，这里才开始广泛的种植上柳树。而这条街从后海南院和洋房胡同的交接处开始，一直往南，直到过了定富街时开始拐弯处，由于街道在夏天都是绿树成荫，景色十分的优美，于是呢，人们又把它命名为柳荫街。在柳荫街的北头，您可以看到有李广桥遗址的标志。要讲述这个李广桥和李广桥的故事，这话说起来可就长喽。 一座因明代专权的太监修建的桥，如今何处寻找它的踪迹？一条弯弯如月牙的小河是怎样被月志引入了太监的豪宅，又怎样使他事败倒台？明代的太监有什么传奇的故事？两旁柳树阴阴的柳荫街是怎么来的？本期迷幻时空带你走进李广桥的故事。 顾名思义，说起李广桥，那就不得不说一说李广这个人。李广可不是汉代大破匈奴的那位飞将军李广。李广桥的由来，曾经有人说是古代有个叫李广的大将军，打仗之后胜利归来，进德胜门，走德胜门大街，过德胜桥，来到了这座桥，从而得名李广桥。其实呢，这也是一个讹传，这个李广并不是什么将军，而是明代的一位大太监。李广活跃于明代成化和弘治年间，也就是15世纪的下半叶。我们知道明朝是个宦官专权的时代，这是由于明代的体制决定的。作为内阁制度的明代，对于皇帝的权力有了不小的限制，而这些皇帝呢，自幼生在深宫之中，从小接触的人中除了宫女儿就是太监，可以说是太监们把皇帝一手带大的，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尤其是在明朝的中后期，皇帝继位时候的年龄是越来越小，这也就造成了太监专权的现象出现。而明朝的太监的官职其实并不高，但是他们掌握的都是国家的命脉部门，比方说钱粮、军饷和任命官职等等。比方说明朝著名的大太监刘瑾、魏忠贤，这些人就是以太监专权而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咱们说的这个李广，比起那二位来说，名气虽然差了点，但是专权的程度其实也差不多。大太监李广不仅仅喜欢专权，还喜欢营建。月牙河的河水流进了李广的宅邸以后，李广就在他的宅邸墙外附近的月牙河上修建了一座单拱的石桥，也就给这座桥起了个名字叫李广桥，这儿的地名也由此改为了李广桥东街和西街， 可见李广在当时影响之大。而且在这太监李广的怂恿下，弘治皇帝也是大兴土木，在皇宫当中增修了宫殿，在西郊大修园林，可以说是对李广言听计从。而李广自己呢，更是修起宅子来毫不客气。刚才咱们说到柳荫街北面那成片的大宅院，其实就是李广的私宅，叫做集翠园。具体明代李广的宅邸到底什么样，现在当然无法考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广的宅子要比现存的恭王府要大得多，也阔气得多。明代规定，除了皇家，人们是不能将河水引到自家庭院当中使用的，但是就是这位太监李广愣是把月牙河的河水引到了自家的花园当中。据说这李广精通古代的风水之学，他用了巨额的钱财按照风水学来建造的这所宅院，为的就是让自己日后能够篡权夺位，当上皇帝。那按照历史上的记载，是启大帝引玉泉山水前后绕之啊。而咱们现存的恭王府已经不是明代李广宅邸的模样了，而李广宅邸到底有多么的豪华，只能在人们的想象当中了。后来李广倒台，大臣们弹劾李广的八大罪状，其中的第四条就是盗引玉泉，竟绕私地。到了明朝弘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497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地震和旱灾。大明朝的大臣们集体上书弹劾李广之罪，说是因为李广作乱导致了天灾，所以要求杀掉李广以消除天灾人怨，用语是非常的激烈。但弘治皇帝呢，对李广仍然宠信不疑。北京的景山在明代叫做煤山，那时候呢，山上是没有亭子的。直到了弘治十一年，李广呢也是太过于骄傲了，恃宠骄狂，劝弘治在景山上建亭子。谁知道亭子建成之日，弘治最幼小的公主突然之间暴毙，这下可惹怒了皇太后了。皇太后认为李广建亭犯了太岁，导致了幼公主突然暴死，她要追查这位风水先生的责任。而当年的10月12日，皇宫当中的乾清和坤宁两座宫殿发生大火，皇太后更为震怒，于是她说道：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李广闻讯之后是担惊受怕不已，终于服毒自尽。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为大家讲述老北京的李广桥的故事。刚刚咱们说到明代大太监李广专权，私自引了月牙河的河水进了自家的宅院，并在这河上修了座小桥，命名为李广桥。话说这弘治皇帝朱佑樘的父亲是成化皇帝朱见深。成化皇帝刚开始呢，其实也是一位好皇帝，他首先为于谦的冤案平了反，并且体察民情，励精图治，俨然是一副明君的样子。外国纷纷前来大明朝进贡。成化皇帝呢，其实他还是个画家，尤其善于画神像，信奉道教和黄老之学。这位成化皇帝朱见深自幼是由比他大17岁的宫女万氏抚养长大了，后来呢他封万氏为贵妃。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成化皇帝喜好方术，整天沉溺于后宫和万贵妃的享乐当中，挥霍无度。更重要的是，他最为宠信的人也是太监，这也就给李广日后的飞黄腾达和专权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成化皇帝最宠信的太监有汪直和梁方等人，并且让他们来处理军务，负责京师的方位体系，等于是把军政大权甚至官员的任免权全都交给了太监。后来万贵妃去世了，成化皇帝过于悲痛， 也驾崩了，这也算是一位痴情的皇上了。皇位就由他的三儿子明孝宗朱佑樘来继承，史称为弘治皇帝。这时候李广其实在宫中近乎于独揽大权了。比起成化，弘治皇帝还是有一番作为的，他励精图治，使得明朝的国政有了一定的起色，但实际上与明朝大多数的皇帝一样，这位弘治皇帝也是热衷于炼丹符咒等等这些仙道之事。李广呢，就投其所好，竟然在皇宫当中教皇帝学习起画符做法来了，并且带领皇帝学习祈祷和祭祀。再后来他就开始代替皇帝传达圣旨了。李广专权时候的罪责可谓是罄竹难书，但是有皇帝的庇护，谁又能拿李广奈何呢？明朝的很多规定在现在看起来呢，真的很有意思。其中有一项就是，明代的公主们不能嫁给皇家子弟，更不能嫁给王公大臣，只能去寻找平民人家下嫁。可见那时候的公主啊，也真够倒霉的，虽出生于帝王之家，却只能嫁给一个普通人。更要命的是，明朝的律例还规定公主是不能改嫁的，一旦选定了驸马就要从一而终，就是这驸马死了，公主呢也只能守寡。当然也并不是谁都可以娶公主的，得经过严格的挑选，主要是要求相貌英俊并有一定的财产品行端正之人，也算当时的人大胆呐，竟有不少人来皇帝的家中骗婚。比方说当时有个人叫袁相，家中很是有钱，但这个人呢相貌极为丑陋，品行也极其不端。他大肆贿赂这大太监李广，给了李广数以万计的白银。李广呢就到弘治皇帝面前多次进言，最终使得弘治同意把自己的爱女德清公主嫁给了这袁相。后来李广和袁相的事情败露，才使得弘治皇帝急忙下诏要求改选驸马，而公主订婚之后再改其实是不符合制度的，于是遭到了大臣们的联名反对。弘治帝平时对大臣算是温和，结果呢他越是求大臣们同意公主改嫁，大臣们的反对就越是激烈，简直闹到了一个不可开交的地步。最后还得说这当爹的，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弘治皇帝是毅然推翻了先前的订婚。而这件事情在当时不论在朝廷上还是民间都被传为了奇闻呢。公主换驸马在当时是奇耻大辱，这件事儿弄得弘治皇帝和德清公主一直都抬不起头来。那就算这样，这位弘治帝居然还宠信李广，可见这李广把个皇帝迷得不轻啊。话说李广自杀了以后，弘治皇帝要求给李广祭祀并给他修建一祠堂，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使他不得不取消了对李广的祭祀。但是孝宗皇帝还是对李广念念不忘，他觉得这李广好方术之学，家中一定藏有很多奇异的图书，可以帮助他修道成仙之用，所以特命锦衣卫去查抄，目的是寻找秘籍。锦衣卫面授机宜之后，在查找的过程当中当然是特别重视各种的秘籍啊，并且把他们一一呈送到皇帝的面前。只见所查抄出的一个本子上记载着，某某文武大员竟给李广黄米白米几百几千担。皇帝就问啊，这李广有多大的食量，他怎么吃这么多米啊？并且说，我去过李广家，我根本没见到有这么多的米啊。左右人回答道，哎呦皇上啊，黄米那是黄金，白米是银子，这是银语，送多少黄米就等于送多少金子。弘治皇帝闻听大为吃惊啊，这才知道李广受贿和专权到了何种程度，他立刻下令查彻那些行贿的官员。然而当时行贿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包括公侯伯总兵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等京官和地方官呢，要是全都裁撤的话，恐怕这朝廷啊就立马的空了，皇帝啊变成了一光杆司令。 再加上这李广案件牵涉的面实在太大，最后只能把这件事儿压下来内部处理，这才使得这些行贿的官员们不了了之。但是自此以后，给当时的北京留下了一句隐语：如果索贿者要的太多，就说此人的饭量比李广还大。 一座因明代专权的太监修建的桥，如今何处寻找它的踪迹？一条弯弯如月牙的小河，是怎样被月至引入了太监的豪宅，又怎样使他事败倒台？明代的太监有什么传奇的故事？两旁柳树阴阴的柳荫街是怎么来的？本期迷幻时空带你走进李广桥的故事。 李广倒台了，但李广的宅子和李广桥仍然延续了下来。到了大清朝，李广的宅邸变成了和珅家的宅子，您瞅这俩人没一个好东西。在和珅倒台后成为了王府，在一代代清朝王爷的世袭和封赏当中流传，直到后来成为了恭亲王奕欣的府邸。府后有一独具特色的花园，名为翠锦园，占地约3万平方米。花园的东南西三面被马蹄形的土山环抱，园中的景物别致精巧，被某些红学家认为此园可能是《红楼梦》当中大观园的原型。上世纪初，恭亲王的后代蒲伟以及蒲儒先后将府邸及花园出售给了辅仁大学作为校舍及宿舍。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里曾作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校舍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办公和教学地点。到了文革中，这一带的恭王府和很多的大宅院都改为了工厂的厂房和学校了。李广桥则一直保留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嫌弃李广的恶名，就曾经给这座桥改名为李光桥，黎明的黎，光明的光，又觉得这个名字太过于修饰了，于是又给它改名叫李公桥，最后还是叫回了李广桥。桥周边一带的风景甚是优美，被什刹海水系所环绕，好似江南的胜景。而月牙河由于年久失修，在解放的前夕已经成为了北城的龙须沟了。过去这条河不仅输水，还肩负着排水的功能。整修前，两岸时常有泥土滑坡，而沿岸居民的污水也常常排入河道，到了夏天这味儿是臭不可闻。1950年，北京市政府对什刹海水系进行了修整，为清理河道和周围的环境卫生，将月牙河改为了暗渠。可惜的是，在1952年改暗沟的时候，李广桥被拆除了，从此这条弯弯的月牙河就改为了宽敞的李广桥斜街了。后来，李广桥斜街又改称为了柳荫街。徐向前、叶剑英、杨尚昆、张爱萍、杨成武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老将军们都曾经在柳荫街道居住和生活，所以民间呢也把这条街叫做元帅街。20世纪80年代以来，柳荫街先后涌现出了多名舍己救人和助人为乐的先进人物。徐向前元帅曾经亲笔题词“柳荫军民文明街”，而被工厂和学校占用的恭王府和各大宅院也开始慢慢的腾退出来，改为旅游景点供游人参观游览。现在柳荫街沿街有恭王府管理中心、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北京市第13中学、柳荫小学、四川饭店等等单位，是北京西城区的一个文化部门集中的社区。随着北京胡同旅游的开发，柳荫街也已经是一条很知名的街道了。今天柳荫街一改过去的幽静，恭王府地区的胡同游成为了当今中外游客的重点游览项目。据说仅这个地区胡同游的三轮车竟达近1000辆之多，成为了中外游客手持地图漫步在柳荫街上四处寻找老北京人的足迹的不二选择。在2005年年底，恭王府的府邸部分开始腾退，到2008年的8月20日，恭王府的府邸部分正式对游人开放，和恭王府花园一道成为了这个地区的重点旅游景点。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侯昌喜生于1945年，是北京人。他早年从军，1977年调入天津市曲艺团，1985年拜马三立的大弟子严孝孺为师。他基本功扎实，表演洒脱流畅，坚持与时俱进，自编自演，在天津和全国相声大赛中连连获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侯昌喜、王佩元合说的相声《祝你成功》。相声《祝你成功》是一段新时期的相声，说的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介绍对象，然后两个人再次表演一下和对象见面时的场景，以此来表现出正确的爱情观念。好了，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侯昌喜、王佩元合说的相声《祝你成功》。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段子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给同志们表演一段。 停 啊！ 我先向各位介绍一下。 哦、 站在各位面前这位膘肥体胖、肥头大耳、惹人喜爱的相声演员、叫王佩元。 哎，对对， 男性公民、北京市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分学生，初中文化程度，健康状况良好，现年32岁，属猪的，体重184斤，小名三胖子，外号大面包。 你说这位对我还真熟悉。 当然熟悉了。 你看你这外号我都忘了，他还记着呢。不是你怎么那么熟悉我？ 我要不熟悉您的情况 啊， 你们老太太能托我给你介绍对象吗？ 哦，我的终身大事我们老太太托付给您了 啊，这不是前几天的事吗？ 哦，那怎么样了呢？ 我倒给您物色到一位姑娘。 哦，您跟我找好了。 哎， 谢谢您，谢谢您。 您不要这么客气啊。 不是，得谢谢您呢。 啊，这位姑娘今年25岁。 哦， 在纺织厂工作。 哦， 三级工。 哇， 性格开朗，稳重大方。 嗯， 特别喜欢文艺。哎，尤其是特别爱听您说的相声。 嗯，哦，尤其爱听我说的相声。 对， 真是没想到的事情已然发生了啊。哦，好， 我告诉你啊，这位姑娘长得也不错啊， 啊， 中等身材， 啊， 五官端正， 哎，不，啊，那个人家的长相你就甭说了，是不是？ 啊， 我都长这样了，我还挑人家吗？对不对？ 只要他不嫌我别扭就行啊。 哦，如果您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呢，那我就通知你了啊。 啊，好啊， 这位姑娘想跟你见面谈一谈。 哦，在什么地方呢？ 在人民公园老虎笼子左边。 哦，几点？ 8:30钟。 啊？8:30见面 啊？ 哎呦，你看，你看这人，你看你真沉得 住。不不，您那么着急， 你早说，这快到了，这 不不不，那您这还不不，您这么着急干嘛？ 不不是着急 啊？ 你看这事儿，我不得准备准备吗？ 准备什么呀？ 哎，我最起码洗一脸，换换衣服吧。 换衣裳？ 哎，见面去吗？ 不，你换什么衣裳？ 换什么衣服啊？我那有一个花格衬衫，我先穿上，还有一个大喇叭口裤，枣红色的，尖儿皮鞋，蛤蟆钉子，背个录音机，背个照相机 啊， 往那一站，你看看，哎。让人一看，现代化的王培元。 哦，我看你像现代化的二溜子。 您这怎么说话？这是 不、哦，你这个岁数，你这种体型，为什么非要那么打扮呢？ 哎，这时髦美呀、啊！ 时髦并不等于美啊。这个穿衣打扮，你看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我跟你说呀、 嗯， 人家外国人可就这么打扮的， 外国有外国的穿衣特点。中国有中国人的欣赏习惯，不能一概而论。 哦， 再者说了，年龄不同，穿衣打扮欣赏角度也不一样。 哦， 你像年轻人 啊， 他就喜欢紧身利落，颜色要鲜艳。 对对对对， 中年人他要求这个款式得合体，颜色要适中。 嗯， 老年人他要求宽大舒适，颜色要沉稳。 那么您说了半天，您看我这模样这体型穿什么合适呢？ 啊，根据您这模样您这体型啊， 啊， 我看现在这套衣服就不错。 哦，就这身就行吗？ 哎， 那我就穿这身见面去。 哎，您就穿这套衣服要跟姑娘见面呢 啊， 我保证她对你目测合格。 哦，您能保证我合格？ 哎，准能合格。 完了，就这么办了，我可走了 啊， 啊，我就穿这身。 别别别，你回来， 这8:30， 我还有个事。 怎么着？ 不，你怎么跟姑娘见面，你心里有数没有？ 有什么数啊？ 哎呀，你这是初次见面呢，你这一行一动都要给姑娘留下深刻的印象，直接关系到你这次恋爱是否成功。 哎呦，你要这么说我可没数。 哦，这数一点都没有？ 没有。 哎呀、 啊、 我看这么办吧， 啊啊， 为了保证你这个恋爱成功啊， 啊， 你先跟我见面吧。 我跟你见什么面啊？ 哎，我就好比是你即将见面那个姑娘 啊， 你呢各就跟我说话，我看你的言行啊是不是合格。 哦，当场演习演习。 哎，咱俩演习演习。 哦，那太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好不好？ 好啊， 啊， 我就在这等您嘛。 啊，一会儿我打那边来。 您从那边来，我等着您。 咱咱试一试。 试一试，来来来，呵，我在这等着他。哎呦，您看了吗？我来了半个多小时了，钟点够了还没见他来，也不知半道出事了还是自行车带放炮了。嗯，怎么回事呢？您瞧了吗？我们这位对象来了。您看这姑娘了吗？别看长得个儿不高，眼睛挺大的，不知过日子怎么样，反正看着挺喜庆的。 您是王培元同志吗？ 是。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侯长喜。太对不起了，我来晚了一点。我们谈一谈好吗？行了，甭比划了，吹了。 啊？怎么了？ 哑巴。 谁是哑巴？ 不，你倒说话呀！ 嗨，哎呀，这点您还是不了解我。 怎么呢？ 我跟您说，我这人呐、 啊， 一张搞对象就紧张。 你干嘛那么紧张呢？ 咱不二把刀吗？ 什么叫二把刀啊？ 就是水平太低。 哦， 跟您这么说啊，以前我谈过恋爱，搞了仨，吹了一对半，就是因为这水平低。我一见大姑娘不知说什么好， 哎呀， 就怕这一句话说错了，娄子了，吹了。 你不要那么紧张，你就随便的说点什么就行。哎，很随便的说点什么。 哦，随便说说就行。 哎，来， 哥，你看，随便说说。哎，钟点到了，他也来了。哎呦呵，您是侯长喜同志吗？ 啊，是我。 哦，我听同志们介绍了 啊， 说您这个人好，手巧，劳动热情高。咱俩在一块儿保证错不了。我这人不抽烟不喝酒， 什么花钱嗜好也没有，我就知道干活啊，什么扫地刷碗洗戒子全行。我早点就是馒头蘸白糖，中午饭嘎巴菜就活了，我一月省30多块，我告诉你。 不不不，你别说了，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不是，这不随便说几句。 不，你随便说的，你得有个分寸呢。你这刚一见面，家长里不短的，你贫不贫呢？你， 那我说什么呢？ 你说点正事儿啊！ 哦，说点正事儿。 哎，说点正事儿。 正事儿回去。你看，说他来了。您是侯长喜同志吧？ 是我。 这个当前的国际形势是这样。 哦，你跑这做时事报道来了你？ 那你说什么呢？ 哎呀，你应该呀，用点文明礼貌的语言谈谈工作学习，啊，问话的时候呢要主动热情，回答话的时候要感情真挚，面带微笑。 哦，你说嘛，用文明礼貌的语言说点工作和学习。 啊，对呀， 问话主动热情，答话面带笑容， 那多好啊！ 哎呀，这点我可做不了。 哦，这你都来不了？ 您说我要来得了，我不早搞上了吗？ 你可太笨了你啊， 二把刀吗？ 我给你做个示范。你应该这样啊，人家女同志 来 了以后， 来， 小王同志， 看 您好 啊， 您好 啊， 我见到您很高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哎，小王同志，你在哪个纺织厂工作？ 我在国民三厂。 那个厂子我在那体验过生活，我感觉到纺织工作很有意义，它能够把人们打扮得如花似锦。您说的太好了。哎，小王同志，今天你有时间吗？今天我公休。哎，那我这有2张永恒爱情的电影票，想约您一块去看看，可以吗？那太感谢了，这个电影我正好没看过。那我们边走边谈吧。好吧。 不是您这什么呀？ 哎，这是姑娘扔那个小辫绳啊。 这是扔那小辫儿 啊。 对。 我以为砍的彩球呢， 现在没有撇彩球的。 就是，好、您说的不错。 你看这样的谈话 啊， 既彬彬有礼，又落落大方。 好， 好不好？ 我就学您这些话，我就跟他谈去了啊。 啊，这样就谈去了， 没问题了啊。回见啊。 那不行，你回来。 那怎么着？ 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这姑娘接触一段时间呢，她各方面都使你很满意 啊。 那您怎么向她表示爱情呢？ 这个您甭管了，这我可会 啊！ 这一句话就解决了 啊！ 姑娘，咱结婚吧。爱情？ 不，您这也太简单了，这个。 那你说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啊？方法多了，这个表示爱情的方法多种多样啊！有唱的，有追的，有吵的，有闹的，有互送礼物的，这很多。 哦，这么多。 嗯， 那您先说说这个唱的。 你像我国广西壮族的青年男女， 嗯， 他们用那个柳州对歌的形式进行谈情说爱。 哦， 唱山歌耶，阿妹唱来阿哥喝耶， 山歌好比春江水，哪怕叹弦弯又多泪，弯又多。 哎，什么开花头鬓头喂， 哎，头鬓头， 什么双双水中游喂， 哎，水中游， 什么人七夕天河配耶，什么人相爱到波头喂， 红莲开花头鬓头喂， 哎，头鬓头， 鸳鸯双双水中游喂， 哎，水中游， 牛郎织女天河配耶，咱俩相爱到波头喂。 小王 啊， 你真的爱我吗？ 我真的爱你。 你又不爱我呢？ 我小狗子。 您这叫什么话呀？ 我这是表决心呢。 嗨，这什么表决心？你看，这是用唱的形式表示爱情。 哦，这是属于唱的。 对。 那么您说了半天那个追的形式呢？ 就是我国新疆的哈萨克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 啊， 他们谈情说爱呀，就用一种姑娘追的游戏。 哦，怎么个追法呢？ 哎，在赛马会上呢，小伙子要骑着马追上自己心爱的姑娘，向她表示爱情。 那么那姑娘要表示同意呢？ 拿鞭子照小伙子头上晃一下。 哦，那姑娘要不同意呢？ 那就拿鞭子抽她一顿。 哦，这不同意就得抽一顿。 对， 抽一顿就抽一顿。 不，您这倒大方啊。 不是大方， 只要能搞上对象，甭说抽一顿，您就给我做老虎凳也行。 哎，哇，你可真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啊！哎， 办大事儿就得下本儿，对不对？ 你看这是用追的方法 哦。您再说说吵的。 这个《红楼梦》里宝玉黛玉的爱情就属于争吵类型。 您这有根据吗？ 当然有根据啊！ 啊， 《红楼梦》第29回。想扶人扶身还倒扶，多情女情重欲真情，原文就做了说明。 您把这点原文给我们念念。 说宝玉对黛玉早存了一段心意， 哦哦， 只是不好说了出来， 嗯， 顾美或喜或怒，便进法子暗中试探， 嗯， 黛玉对宝玉也讲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这样难保不有口角之争。哎，什么叫口角之争？ 口角之争就是吵嘴架。 所以宝玉黛玉的爱情是争吵类型。 哦，那么闹的呢？ 印度电影《大篷车》，吉普赛姑娘妮莎向摩汉求婚，那就属于闹的。 嗯， 你爱我不爱？你爱我不爱你？下辣椒。 行。您说这他这是够闹的 啊！ 哎呦，老何同志 啊， 您说了半天，吵也好，闹也好，追也好，这我都做不了。 哦， 最好啊，您能教给我简单的办法。 最简单、历史最悠久的，那就是互赠礼物。 哦，赠东西。 哎， 那么赠点什么呢？ 赠送什么都有啊。 啊， 在《诗经》上就这样的记载过。 哦， 说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小伙子，你要送给我一只木桃。姑娘，我要回赠你一块美玉。 哦， 这就叫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哦，他给他个木桃嘛，他就给他块美玉。 那你打算投之什么呢？ 我打算投之以元宵。 元宵？ 嗯。 那报之呢？ 报之以茄糕。 茄糕？ 我们都爱吃黏的。 这没有送茄糕的，这 不是不是，这事儿我没想好。 这没想好， 以后我再跟您商量这事儿。现在钟点是够了，我得赶紧走了。 不，你怎么还要说？不，你回， 得见面去。 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不，这问题可太重要了。 重要也听不了了 啊！ 钟点够了，我听不了。咱改日。 不，你听不了了啊！ 听不了。 我可告诉你啊，这个问题如果你不知道，你是绝对找不到理想的爱人，得不到真正的爱情。 哎呦，我那我还得听听 啊，还得听吧。 什么问题？你快说呀！ 就是恋爱当中一定要做到心灵美。 怎么没心灵美呢？ 就是对待爱情 啊， 要始终不渝，不能朝秦暮楚。哎，有个诗人呢，就这样赞美这个恋爱当中心灵美的。 他怎么赞美的呢？ 他说：“ 嗯， 如果说爱情是一座辉煌的宫殿， 嗯， 那美丽的心灵， 嗯。” 就是那宫殿牢固的基石。 哦，这个心灵是块基石。 如果说爱情是一朵美丽的鲜花， 嗯， 那美丽的心灵就是培育鲜花的沃土， 很重要。 用美丽的心灵培育起来的爱情， 嗯， 它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哦，神奇的力量， 它能够使落后人变先进，先进人更先进。 嗯， 它能振奋失足人的精神，它能振奋痛苦人的心灵。 呵，这股力量是不小的。 哎，比如你爱人残废了。 你爱人才残废了。 说咱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你的对象啊突然的残废了。 哦，您这举例子。 哎，举个例子啊。哦， 比如我爱人残，这比例子我也别扭啊。我这熬30多好像有对象还废了，你说这玩意儿。这别扭。 不，这是问您哪个问题 啊？ 就比如你相爱的对象突然的残废了，你怎么对待这个问题？ 那我不知怎么办好了。 不知道怎么对待吗？ 这么着急，不知怎么办。 这就是检验你心灵美不美的一个大问题。 那您说怎么办吧？ 我给你介绍一个事情 啊，您说说。 有这么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 啊啊， 这个姑娘呢，突然不幸的被汽车撞坏了双腿。 哎呦， 可能终身残废。 是啊， 这个时候呢，小伙子及时来到姑娘的身边。精心的护理姑娘的伤情，耐心开导姑娘的思想。 呵，好， 他对姑娘那一片的真心实意啊， 嗯， 那非常的感动人。 是啊， 哎，这样，来，我拿个 干嘛呀？你这， 哎，您来帮个忙， 你把他拿上来干嘛？ 不，你这就是他那个病床，哎，您坐这儿。 我坐这儿干嘛？ 不，你就是那个受伤的姑娘啊。 我这又跟您学 啊，您帮个忙， 这个时间可要紧。 不，你帮忙， 您长了不行。 哎，你帮个帮忙。 哎，您这行，您快点说。 这就是您定 啊，这怎么回事？ 把腿抬起来，把腿抬起来，哎，把腿抬起来。这正在做牵引啊，啊！现在我把当时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啊。 小王， 那 现在你感觉的怎么样？ 我现在感觉就这俩腿难受。 这不要紧， 嗯，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你会很快的好转起来。 哦，是啊， 不要急躁，既来之则安之嘛。 哎，你不知道，我还是要动一动。 不，你千万不要动，你、你千万不要动，你一动会影响医疗效果的，是吧？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我来办嘛。将来咱们就是一家人，你不要客气。 不是你呀、啊，听我说这个。 不，你不要说，你不要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怎么能离开你呢？是不是？汽车虽然撞坏了你的双腿，丝毫没有损坏我们的爱情啊！ 不是， 我还像过去那样的爱你。你要知道，即便你真的残废了，我也有思想准备。我准备给你买一个手摇车，上下班的时候我推着你，节日的时候我还要推着你到公园去散步。 不是这个我呀， 不，你不要得，你不要难过，爸，生活不能自理，照样可以对人民做出贡献的。你要知道，保尔柯察金那就是你的榜样啊！我告诉你，小王、出院以后我们就结婚，我们会工作学习，生活得很幸福的。 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得活动活动。不行，我呀，我得想个法子。哎，我说小猴啊，哎呀，你还记得吗？过去我们看了一个电影，你记得吗？ 哪部电影呢？《 永恒的爱情》啊。 哦，那当然记得 啊，尤其那个影片的结尾部分给我印象最深刻。 哦，就是临死的罗西向哈麦德提出了要求。 哎，他提了个要求啊。 哦， 啊，罗西是这样说的。亲爱的，我想坐起来，请你把我扶起来吧。 哦，你要坐起来呀？好，来，坐起来。好，来，慢慢坐。 这才舒服点儿。哎呀，亲爱的，我又麻烦你了。 你不要这样想。 亲爱的，你给我唱支歌好吗？ 唱哪支歌呢？ 就是过去常唱的那支。世上万物皆会消亡，你我爱情地久天长，唱给我听吧。 好、你听着啊， 你唱唱。 不得不得雷达哈给你嘿地给那地给度度被米来加埃达波拉啊给嫁给李北都给贼大啊给李黑地给那地给都都被米来嫁大不啦啊给嫁给李北都给贼 大。哎呀， 怎么了你 赔 我赔 你赔我对象， 我赔你对象。 废话、 啊、 你刚才说的好吧，八点半见面，刚才嘚不嘚没完没了，又臭又长。你看这八点半过了，对象见不着，我一辈大事耽误。 不，谁耽误你见面了？ 你耽误我见面了。 我怎么耽误你见面了？ 怎么着，现在八点半都过了， 八点半过了也耽误不了啊。 怎么耽误不了？不八点半见面吗？ 啊，明天八点半才见呢。 哦，明儿才见。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侯长喜、王佩元合说的相声《祝你成功》。侯长喜很注重新相声的创作，他编演创作了众多的相声小段，还善于表演单口相声，同时呢还整理改编了大量的传统相声。以后我们还会欣赏到他的其他作品。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洪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歌手蓝又时的《秘密》，希望您能喜欢。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就直接回头吧，他在等着你，不要怕我会哭泣，早就在心底。就像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家，那就好吧，其实你对我不差。别对我是只无畏，岂止可惜，虽然你还有感觉，但不是爱情。